是白云，飘如白云，你就是细雨，在滚烫的目光里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投入的笑一次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